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 等死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。 第139集。多人赏金，死亡后是能在一定范围内调视角的，也能在语音频道里沟通。方景行躺在地上，轻轻喝出一口气。 舅舅，我觉得我死得冤呐。 闭嘴。 他简单一招带走封印师，再次对上剑客。围观群众看得亢奋。 我干掉了一个。 不乐观呐，剑客血量厚，封印师是脆皮。 说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攻击系的封印师 PK。 我也是，竟然这么厉害，职业选手里好像没有攻击系的封印师吧。 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国的战队貌似有，但是没那么强就是了。 那我去练一个就是国内新的神。 行行，看看十方俱灭，这新神已经有了。哎，等等，那黑色封印师什么情况？是死亡效果？ 干，我可以。 只见黑色封印师死后没有躺倒，而是席地一坐，闭着眼，神色十分安静。方景行就躺在他附近，死后的视角能看到他，一时感慨，清晰地感受到了陈辉兰乐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，哪怕是死，他们也不忍心他狼狈地倒在地上。 你这种有个词可以形容。 什么？ 白月光。 滚。 意会一下， 少年时期的感情往往最纯粹，黑色封印师太惊艳，换位思考，他如果是站在那些人的立场上，哪怕没有爱情的因素，得知江晨去世，又看到攻击系的封印师逐渐成为冷门，也会非常惋惜。然而江晨现在没功夫意会，因为他发现这剑客的暴击又开始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江晨这次特别注意过， 他血量降到 20%， 暴击率接近 100%。 他不可能无限暴击，是不是有个时间限制？ 江晨也是这么想的，便拉开距离想要风筝一下，可惜他的血量本就很低了，剑客的速度又得到了加强，没跑多久就被砍死了。二人简单交流几句，开了第三场，仍是雷打不动的 1v1。 不过既然剑客先破坏规则，江晨也就不客气了，于是在那边打得差不多的时候跑了过去，剑客紧随其后追着他，四个人全部进入对方的技能范围。方景行不需要江晨提醒，连忙帮他挡住剑客的攻击。只见江晨和黑色封印师几乎同时开始读条，十方俱灭，80级群体控制，技能范围内所有敌方目标皆被封印。江晨是在方景行过来的一瞬间开的大招，比黑色封印师快上不到一秒的时间，封印师的技能直接被打断，剑客也同时被封。方景行立即折回去，趁着封印师不能用技能，一轮爆发把人带走，然后跟着江晨一起对付剑客。血量压到 20%， 剑客的暴击又起来了。方景行为了让江晨多一些观察的机会，挡住了大部分攻击，率先被砍死。 这时限是多少？ 不清楚。 你没什么线索啊？ 暂时没有。 或许不是时间，是要再压一点血量才行啊。 可能吧。 不过他的封印技能都用了，便再次放起风筝，等着技能冷却。老当益壮的人看得不忍。 太缺德了。哎，要不咱们告诉他们这个机制得了。 啊，他们应该能试出来。 那么多剧情和副本都推过了，这难不倒他们。 他们顶多能试出血量的机制，但还有一个讨巧的。 这个就够呛了。 江晨仍在跑，一边跑一边努力回忆。那是他退役前一年多的事儿了。当时朋友天马行空地说了一堆设定。他这人一向专治各种不服，所以记住的都是朋友放的狠话。设定上只记得一个突刺加横扫，像这种持续暴击就…… 等等，持续暴击。 他突然记起一个片段。 你敢爆破，我就敢让他一直暴击，砍死你。 你方案能通过？ 就是加个机制的事儿。哎，你要是站着不动让我砍，小爷就勉强放过你。 哼。 他猛地停住脚，转身看着剑客。剑客追上他，举刀前刺。江晨不躲不闪，就这么干站着。围观群众一起惊讶。 大佬怎么了？眼镜被摘了？ 或者他想放弃这一局？ 放弃应该不至于。 老当益壮的人也跟着惊讶。 这误打误撞掉线吧，一般人谁能猜到这一步？ 你可一定要坚持三下呀。 山坡上剑客连砍了对方三下，探知到目标一直没移动，也没有中技能，程序顿时启动。第四下落上去的时候，暴击就消失了。江晨暗道一声不是个东西，把冷却好的技能往他身上一放，开始爆发秒他。半分钟后，刺客扑街，金色的公告瞬间飘上来。 恭喜陈星应援玩家十方俱灭暗明成功开启双人赏金十级任务，英雄负壮气，游梦赏金人。 九生石向来是全游梦公告，其余九个服的玩家不知道他们在打赏金，猛地看见这条系统消息都疯了，急忙跑去了论坛。晨星应援里众人热烈鼓掌，烟花全点起来了。如意和几大帮会的人迎上去道喜，顺便诚恳膜拜。老当益壮的人则没有从年轻人的热闹回到了帮会。他们慢慢回味今晚的事儿，总觉得最后那点简直是神来之笔。 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微山终于被攻克了。 封印是打死的，总归没那么遗憾。 你们说他怎么就能想到停下来让人家砍呢？老实交代，谁偷偷给他发私聊了？ 我没有。 我也没有，我发条消息看他回不回。 一群人只等了几秒钟，十方俱灭就回了，就两个字，懵的。 福气。 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。 就当是陈辉蓝乐投胎转世了。 不是有个重生之类的东西吗？ 其余人一起看向他。 没准的事儿。 杜飞舟知道他们说着玩，往旁边走了走，联系朋友通知了这件事儿。那边沉默一下。 有人打通了 封印室。录像要呢？ 行，给我看看。 杜飞舟便发了过去，自己也看了一遍录像，重点放在黑色封印师的身上，想从他身上找找以前的那个影子。但看着看着，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十方俱灭，眉头一皱，看了第二遍、第三遍和第四遍。 七十级以下技能，这两位封印师的习惯和节奏几乎一模一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